德训篇第36章。万有的主宰天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转面回顾，赐我们得见你仁慈的光辉。求你赐那不寻找你的万民都敬畏你，让他们知道除你以外别无天主，为叫他们传扬你伟大的作为。求你举起你的手来攻击外邦的人民，使他们见到你的威能。你在他们面前对我们怎样显示了你是圣者，愿你在我们面前也对他们怎样显示伟大，好叫他们认识你如同我们认识了你一样。除你以外没有天主。上主啊，求你重显神迹，重行奇事，显耀你的力量和你的大能。求你大发雷霆，发泄易怒，铲除敌对，消灭仇人。求你使拯救的时日急速来临，纪念你的誓约，好叫万邦称扬你的伟业。愿那生还的人也被怒火烧尽，愿那欺压你民族的人都遭毁灭。求你打碎仇人首领的头颅，因为他们说我们以外没有别人。求你聚集雅各伯的众支派，使他们明白除你以外没有天主，使他们传扬你伟大的作为，以他们做产业，如同起初一样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那因你得名的民族，就是你视为长子的以色列民族。求你怜悯你的圣城耶路撒冷，你安居的住所。求你使西庸布满你的威严，使圣殿弥漫你的光荣。求你为你首要的功业作证，履行古先之门因你的名所说的预言。求你赏报期待你的人民，好使你的先知们被人认为忠实。上主啊，求你俯听你仆人们的祈祷，依照亚兰给予你百姓的祝福，指导我们走上正义的道路，使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天主，万世万代的天主，未能容纳任何食物，但有的食物却比其他食物更好。味觉能分辨野味，同样明达人的心能辨别虚诈的言语。歪曲的心使人悲伤，但有经验的人却能防备他。一个女子可嫁给任何男子，但有的女子却比其他女子更好。妇女的美丽能使她的丈夫容貌焕发，这也是男人的最大愿望。若妇女善于措辞规劝，说话仁慈温柔，她的丈夫就绝不寻常。获得贤能妻子的，就是获得了最好的产业，即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和扶持自己的助食。哪里没有援强，财产必被抢掠；哪里没有妻子，人就要漂泊嗟叹。谁能相信一个武装起来从一城窜入另一城的强盗呢？同样，谁也不相信一个没有家室，一到晚上便到处寻找居所的人。